福享尽了，还要堕落啊！啊，实实在在说，六道里面这些众生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，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头出头没啊！这就说明了，其他法门里面用功不如念佛。你说他有那么深禅定的功夫，他要回过头来念佛求生净土，那决定得胜了。品位不会低呀，啊，这个就永远超越三界，脱离轮回啊，他不能够归净土，那就问题就严重。啊，谭旭法师，天云台宗的祖师啊，啊，他念佛往生的。啊，你要问他为什么念佛往生呢？因为他看到念佛往生的，他亲眼看到的，预知实知，临走的时候不生病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他一生看到20多个，他是听说的，那就太多了，那不计其数了，自己亲眼看到20多个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是我们人生的大事，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，不值得挂在心上啊。我们现在还没走，还在这个世间，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？唯一可以做的，报佛恩的，报众生恩的，就是把这个殊胜的法门呢介绍给大家。但我们只做这一段事情，除这段事情之外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了啊，这个就对了啊。天天劝别人呢，也天天劝自己啊。劝别人放下了，这也劝自己放下了。真的要放下，不放下就是障碍，不放下就是苦恼啊！啊，放下这真是自在啊，是真的幸福啊，真的自在啊！佛讲的话没错啊，没有欺骗我们。我们真的是得受用啊，知道一切法是无常的，一切法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如果在这上执着留念，这就是迷惑颠倒啊，真的是错了啊。不单这世间一切法要放下，连佛法也不能执着啊！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举比喻说啊：“啊，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这在第四页啊，第31节。佛法也不能执着，执着佛法也错了啊！啊，可是诸位晓得，佛只是叫我们对一切法不执着而已， 不是叫我们呢舍离一切法，不要这一切法了啊？佛不是这个意思，佛教给我们不执着而已啊，这个是佛讲经正确的意思。有时候我们对这个法要放下，事上也要放下，为什么呢？那个事对我有影响，对我有妨碍，我应当要放下。如果到我不影响了，不妨碍了，那就无所谓了啊。这是功夫问题啊，我们功夫不到家了，环境会影响我，我对这个环境啊，那就需要考虑了，考虑了啊。就从前修行人为什么远离城市，甚至于连乡村都远离啊，到这个山林里面去建个小茅棚，建个小道场啊，距离村庄都很远啊。这就是环境能够影响道心。啊，回想中国这些古时候的道场，年代久了，时间久了，不断它就发展扩建了，建到最后都变成很大的道场了。啊，最初呢都是小茅棚啊，几个人在搭个茅棚修行啊，那真有成就啊。到以后发展成大道场。现在都变成观光旅游的重点了啊，一天到晚这个游客川流不息啊。我到大陆上去看了一下啊，不少这些老法师主持和尚招待告诉我啊，每一天的游客平均5000人以上啊，如果碰到假期节日大概都20000多人啊。所以他们欢迎我回去，我看见我不敢去啊，那应酬不得了啊，接应不暇了啊。所以现在那些地方呢已经不适合修行啊，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啊。从前没有汽车，要到深山大庙里面去拜拜佛要走路走好几天呢啊，去的人就少了。现在车都可以开到庙上啊，庙在山上，听说都有拦车上去，不要走路了，人越来越多了啊。就是环境，所以在初学呢要重视这个修学环境的选择啊，这个很要紧。那么在家庭，实在讲，在现代这个时代，真正修行有成就的在家人很多，出家人反而少了。哎，这就刚才讲的，出家了，他这个家太大了，太复杂了，啊，障碍就多了。那么在家呢，你这个家庭啊，人不会太多啊，尤其现在这个小家庭制度啊，真正家修行啊，反而比出家来得方便。啊，我们在台湾这40多年当中看到在家修行的啊，站着往生坐着往生的，欲知实质的不生病的，这40多年来台湾这样成就的人至少有50人以上， 我这个估计是很保守的估计。啊，那么比这个境界次一等的，啊，不能像这么潇洒、这么自在的，啊，临走的时候有一点点病，但是神智很清楚，见到佛、见到很多瑞相的，啊，这个证明了这是真的是往生。啊，即使不往生啊，也是生人天的，那福报很大的。要是以这个瑞相来观察了，那么台湾这些年来说，我觉得最保守估计应该超过500人以上。啊，这么一个小的地区，这么多人成就，不容易啊。啊，为什么那些人成就，我们不能成就呢？一句话，他能放得下吗？就这么一个问题，只要肯放下就行了。哎，有一丝毫牵挂都变成了障碍啊，所以要彻底放下啊。家里有亲人啊，很喜欢的，暂时放下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想真正爱护你的家亲眷属，你要不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那个爱护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口气不来了，六道轮回都分散了，个人搞个人的，你怎样喜欢他，怎样疼爱他，你也没有能力照顾他。那到那个时候，说实的话，自顾不暇了。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经上所说的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智慧、道理、神通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啊。你的家亲眷属无论他在哪一道，你随时随地能看到他啊，他说话的音声你能听得到啊，他的状况你完全了解，你才有能力找他他若是能够回心转意啊，也就是说他对于净土法门能听得进去啊，也能够念佛求僧，你立刻去帮助他了啊，分身呢，化身去帮助他了啊。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你就示现什么身为他说法啊。别人为他说法，他未必听；你给他说法，他就会听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有缘嘛。啊，这有缘的众生嘛，那才叫真正的爱护啊！不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假的呀，不是真的啊！啊，唯独生到极乐世界，那是真的啊，那才是永远可以照顾到。啊，所以本经整个的重点就是教给我们无助，经常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，这个是六祖在这一句大彻大悟了啊。无所住就是一切不知住，生心什么呢？是帮助一切众生生这个心啊，像佛一样的啊，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啊。那么这种帮助不竟然是讲经说法啊，讲经说法是许许多多帮助里面一种而已啊。 把佛教导我们的要在生活上通通做出来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完全做出来，这个要紧啊，这个就是讲的身教啊，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的，让众生看到这个样子，他生觉悟的心啊。所以我们要生这个心啊，要生就是无教修行的心，这个身心呢是生这个心啊，这是普贤菩萨在广修供养里面发供养为最，发供养的第一句儒教修行就做出来啊。佛在观经里面叫我们修福，在经上讲的持戒修福啊，啊，观经上讲的三福，这三福重要啊，佛说的很清楚啊，这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你看这多重要啊！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成佛都是以这个为基础，那你要不修怎么行呢？再修呢做啊！啊，第一条孝养父母要做，做到啊，奉师师长就是尊师重道，做出来啊！啊，尊师重道怎么做呢？老师教导我的，我要把它做到啊，那才叫尊师，不是表面上对老师恭敬，那个没用处的，要做到。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慈心不杀，培养慈悲心。啊，能够平等，爱护一切众生，这是慈心的。齐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以十善法。不违背是善法啊，这个第一条啊，啊，第二条受持三规，居住中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条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啊，自己修行啊，也劝别人。真的去做 啊！现在这个弘扬佛法啊，在从前像我们印经没问题啊，现在可麻烦了，每本书后头一翻开，版权所有，翻印比旧这有这几个字样啊。诸位拿《金刚经》来对照一下，它四相具足啊，它是凡夫啊，凡尘所有啊，四相具足啊，啊，它是凡夫，障碍佛法的流通，这个罪过就重了啊，那果报也不可思议，真是。不仅如此，你大藏经上后头都版权所有，翻印比旧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啊，我在台湾的时候为这个事情也请教了一些人，他们来告诉我，啊，我说大藏经为什么版权是他的？啊，这个我们才晓得是因为他制版啊， 间是他的。啊，这个著作人，啊，著作人如果出版一本书，他这个版权呢，在一般这个例子是保存50年，啊，50年之后了，别人可以印他的，啊，但是别人印他的时候，做成版的时候，那人家又有版权，心量太小，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。啊，我为了这桩事情，在台湾我交代这个基金会尖峰文居士，我说你们努力吧，啊，他说怎么样？我说其他的小经啊少印一点，编大藏经，我们自己做一套做一个版出来，我们这个版权没有，啊，欢迎翻印。我说好啊，将来全世界人家要印大藏经都印我们这个版，因为我们没版权。我无量功德了，啊，重新来排版，重新做一个，那版权，就不属于他们的。你说这个多麻烦呐！啊，好在现在是呢，这个电脑制版比较方便，比从前方便多了。我说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工作。要把这个所谓是智慧财产权要打破，啊，我们的佛法才能够普遍弘扬。过去台湾这些年来印了不少这个藏藏经，都是拿别人的版呢翻印的，啊，从前台湾是世界上有名的仿冒这个地区啊，啊，大家也没法子干涉。现在呢，好像跟这个国外签了约了，啊，所以以后大概台湾印大藏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不自己去置办，啊，来流通。那么这些地方都是遵照佛教导我们，啊，我们要把心量放开，我们念念要利益一切众生，不要想自己，不想自己，自己才有真正的福报，啊，想自己，给诸位说，没有福报，只有烦恼，啊，没有自己才是有福啊，有自己就有烦恼啊，啊，就有生死，就有轮回呀，麻烦就大了。今天时间就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